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 HKPeanut.com， 我系黄之峰。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我翻嚟啦，系翻嚟噶啦， 好，我翻嚟噶啦， 可以翻嚟。 咁啊 ，Consolidate 地球先讲乜嘢？ 就 系 咁啊， 上面一路 系好多人啊，好多人。 我哋系零， 系第一样嘢嘅臭效啦，嗰种宣传就系话，哎，一定唔会通过啦，所以你啲人唔使嚟啦。第二样嘢就嗰度现场好危险啊，好啊好啫，千祈唔好去啊，有炸弹啦剩啊。 嗯。 咁导致到嗰度现场少人咧，其实系真系佢系即系叫帮佢做一件好事，就系话，如果真系有咩冬瓜豆腐，突然间嗰样嘢突然间过咗，出边系好少人支援嘅。即系呢一样嘢，我系好早已经讲。第二样嘢就系话，我尝试下重组翻当时嘅案情。你话嗱，建制派点样揿错啊？点样揿错掣啊？叶国添点样行出去？ 我耳试听嗰单嘢 系嗰啲嘢，其实已经好多人讲过，所以我唔准备喺嗰方面讲。但我只系想讲一样嘢。嗱，黄国健咧，礼拜三咧就基本上就应该礼拜三出咗单即时新闻。咁就明报同埋苹果都有做嘅。咁大概话咩咧？好似话大狗咧想拉布。再大概咧就想等到唔知礼拜四夜晚咧先至表决。咁大概如果嗰段报道系冇错嘅话咧，大概意思就系话大舅就想出边围多啲人喺度啦，即系夹下啲泛民又好，夹下啲建制又好，总之系出边有人啊睇住你。如果你有咩冬瓜豆腐有人打、啊、突然间骑过对面投错票嘅话咧，就大家啊各安天命啦，吓、啊、凶下你啦咁样。咁黄国健就好奇怪，即系佢会话：，我哋不如咧等呢件事咧啊，礼拜五朝头早先表决啦。嗱，建制派咧就唔会话所谓叫刻意去拉布嘅，但我哋就会轮流发言吓，令到嗰件事咧礼拜四夜晚表决唔到。咁你见到佢系其实好有策略，咁就系话如果表决都系想喺个少人啲嘅环境表决，咁、 嗯、 我就怀疑啦，唔一定系真啦、 嗯。 你如果完全系对个形势冇掌握。你都覺得你係林鄭嘅，林鄭都預咗嗰日一定係被人否決嘅，你會唔會咁刻意去喂唔好啊？我都係揀個少人啲嘅時候表決。你話如果嗰啲係警察啊，我要開幾百個警察去立法會辦公大樓，咁冇辦法，呢啲係 precaution， 因為警察有嘅 resources 係嘛，佢必要做呢個風險評估，佢一定要開咁多人入去，我都明白。但如果你話建制派要去刻意去夾一個時間出嚟話，我朝頭早。即系礼拜五之后早先表决咧，我就冇办法唔怀疑你。你其实系知道有啲系进行紧嗱，因为唔单止我一个人听到消息嘅，其实去到最后一秒咧，其实北京都对呢件事系唔死心嘅。即系我唔知道你两个同唔同意，而系佢不断 under the hood 喺度喺个 back end 度咧系做紧嘢嘅。 我唔排除呢样嘢有机有可能嘅。 又成个 WhatsApp 系咪？ 我尝试下，组织埋件事， 但系十八号嗰日朝头早，佢哋已经好似已经知道系谂住中午又搞噶咯。 系系嗰件事17，17同十八号个态度好唔同噶。 系啊， 冇人讲嘢咯。 十七号咧，你就系轮流俾每一个人讲十五分钟，去发表你究竟你支持定反对。咁其实电视台就一路坑住边个发咗言，有边一个系佢发表咗佢会否决嘅。咁其实佢到唔知十八号朝头早咧，佢就已经数够咗，唔知有33个人。即讲过，其中廿几个就已经表达咗， 你仲有四个泛民未讲啫嘛？ 系啦，咁之前嗰日礼拜三晏昼黄昏上下咧，咪好似有个人好犀利，啲东方记者咧揾支长镜头影到边个部手机，咪讲住诶，不如我哋听日晏昼五点钟表 咯。 嗱呢件事咧，第一件事 林郑嗰单咯， 系啦， 林郑， 我觉得好奇怪嘅。 嗯， 嗱，多林，我问你，你咩情况下之？即系知咩情况之下，你先会觉得尽早表决越好啊？ 唔明你讲问咩？ 问就问你咩情况之下，你发觉哎唔好拖啦，而家表决啦。 明知输咯，唔使搞咁多。 又或者已经系搞掂咗， 啱晒， 惊佢变。 Exactly， 得两个情况。 咁一系得，一系唔得嘅啫，系咪？学你话斋，一系入，一系唔入。 唔系拉锯咪唔得咯，拉锯咪继续要讲咯，因为其实。现场仲系好多人系排咗， 咁点解有四个泛民未讲就要表决咧？ 因为呢样嘢控制喺建制派手里边啊嘛，建制派觉得嗰刻要表决啊嘛，即系礼拜讲礼拜三啊，唔系讲礼拜四啊，即系我都觉得咧，佢突然间考出咧，其实好离奇。 特登发叔嘅， 啱啊！禮拜四嗰 日佢唔 hea 多過飲十五分鐘。 佢講呢樣嘢咧，就係獨立於發叔嗰單嘢之外。 我明 個時間係去到禮拜三啫，禮拜四係未出現嘅。咁咧，我就覺得咧，會唔會個黑衣有人話唔係？開始有人傾掂咗。 我都17號第一日。 係啦，即係17號嗰時覺得應該可能 有機會， 有機會過到。我哋唔好俾佢变啊！我哋夹啲人咧早啲投票。 咁仲有四个泛民未讲嘅时候，你咪仲觉得开心？ 所以嗰刻咧，其实就系谂住尽早投票咧，谂住夹咗啲话会变卦嘅人嘅。去到边一刻又有变咧？突然间去到礼拜三朝头早，即系其实你哋信唔信？ 18号 礼拜三啊， 礼拜四嚟嘅。 礼拜四吓，你信唔信？你信唔信真系等埋发叔啦件事？ 我信， 我信啊！我真系 真 心 信啊！ 真心 信，佢全部啲一拉埋一齐睇嘅话咧，就系都真实感都好强。 你觉得等埋发叔， 因为每一个人都要记名谂住吓，谂住 佢哋谂， 所以发叔都要等埋佢， 谂住做场好戏啊嘛， 系啦，因为要交差，大佬你都要 claim 钱嘅，大佬你投我票。 嗱，我就觉得如果系等埋发叔咧，得一个原因嘅啫。阿爷话俾我听，嗰边有两票，可能有三票，一定得。第四个人转唔转态我唔知，但系建制派呢边一定要箍齐所有票，所以唔该你等埋发叔先投票。 我想 call 阿田少嗰句， 我讲 边有咁多阴谋噶？ 系咯， 唔系阿田少系讲紧佢个 standing point， 佢觉得冇阴谋，因为冇人同佢讲过嘛。咁佢嗰刻少爷脾气就， 我真心系觉得真系佢哋系， 我觉得佢哋真系， 但系真系等埋发叔，因为佢唔做啦嘛，咁你点都要投咗嗰一票，跟住就荣休啦叫做。 O K， 嗱第二个讲法 就哈碌咯， 唔系因为点解咧？你讲后边嗰啲嘅一啲嘅运作咧，我觉得唔系完全冇道理，但系个事实咧推翻咗你讲法啊嘛。而家 就系 泛民一票都冇人投出去， 发叔咯。 如果泛民有一票投咗去嗰边嘅话咧，我都觉得你呢个讲法可能就系为咗嗰票啦。 呢样嘢唔讲到啊嘛，因为啲泛民系睇住嗰班建制派出咗先揿掣噶嘛。即系如果嗰班人系揿晒掣，佢先出去。 喂，你数唔数得到啊？ 你知唔知？ 我一下， 你知唔知上？你知 争两个就 记名噶，每个人你唔好话边个走出去，你唔知。 你话嗰个什么潘少平戆居居 都冇埋啫。狗啦，嗰啲唔知喺度做乜？ 我觉得完全系哈碌啊！成件事冇阴谋啊！ 学田少 一个字讲晒，蠢 蠢。 天网恢恢， 咪咯，千钧一发，真系完 美，真系好直路， 真系一个数字，讲晒。 喂，大佬啊，如果佢哋咁醒啊，即系我觉得佢哋走出嚟嘅话，就会好大声咁啊，哈哈哈！你睇下我哋几醒，我哋全部都系计划好晒，专登走出嚟噶。你哋 咪系啦，你起码带头嗰个喂，快下楼。我哋做即系起码佢哋要即系explicit 一啲讲话，喂，我哋要制造流会，唔系，佢都行咗先啦。 Audrey 嗰个，我觉得佢嗰个分析好好嘅，即系成个咧，佢将佢逐分逐秒逐秒咁样睇咧，边个做乜嘢，边个做乜啊，边个又同边个倾谈过嗰啲咧， 夹冇夹到啊嗰下。 系啊， 我觉得真系纯粹系等埋发叔， 漏咗波，漏咗波， 漏系真系漏晒油。 佢争三个人噶嘛。佢多三个人出去嘅话，其实就十五分钟。 佢掹埋阿娴姐，掹埋嗰个冇投票行，佢坐喺度嗰潘少平都已经两个。 加埋个独立。 系啦， 但系佢明知要等埋发叔，点解佢唔即系按照嗰个排程就系话，不如阿细田讲埋啦，不如大田又讲埋啦，咁你两个人都翻三分钟 居咯。周玉成都话噶，你是但企起身讲嘢都得。 你讲得一个啊，唔使讲足十五分钟啦，讲五分钟都瞓到佢翻。 唔系，系有个人出嚟，即系周玉成嘅意思系有人出嚟帮下口咧，佢都可能。会拗个标时间 咪系咯，咪就系即系 seven 咯，即系完全系一个数目字。 总之咧就系历史嘅偶然性，原来真系可以去到咁嘅地步。 我觉得田少真系 我都开始咧，即系我都系冇宗教嘅，大家开始觉得哇，即系唔通即系冥冥之 中系有啲主宰 咁好嘢嘅真系啊！真系我都讲真吓你老人， 国际笑话到即系不得了。 系咯， 我嗰下都觉得吓， 呢 个 真 系得八票。 我觉得即系上次我讲话雨伞之后，大家都沉晒啊嘛。佢无啦啦帮我哋打个强心针，无啦啦咧，佢将自己摆咗喺一个咁尴尬局面。当然啦，政治嘅嘢单到咯，去到年底我哋唔知发生咩事，但起码而家呢度睇落去，咦个情缘又唔系话到咁贴地咯。系咪先啊？即系大家点样去利用呢、這、一个食住呢个势？呢个另一回事。 哦，你又觉得点解呢件事令到件事唔系话到咁贴地咧？ 因为你见到咧喺网上面又好，喺电台又好咧，的确有好多本身系好真心系支持建制嘅，嗱唔系收钱嗰啲。 哦，佢系一方面 就对呢一班人咧，佢的而且确咧系有好大嘅失望。当然啦。喺佢哋嘅角度嚟讲，佢到时都一样系会含泪投票嘅，可能系咪先啊？ 系啊，真系啊， 佢都会含泪投票噶。 讲真，我老豆都不知几赞成 系咯， 一人一票选特首，咁几好啦，咁样。哇，佢琴日食饭，佢真系成个。真係白痴嘅班友咁樣， 即係我都見過有好多啊！ 即係完全失望咯，對住咁樣玩呢個遊戲都玩到咁樣， 係啊！我即係啲長輩咧，不嬲係好難嘅，即係不嬲係叫 我老豆好難， 即係叫我唔好咁激啊嗰啲咧，佢都會走過嚟，我笑口噬噬，係啊，我笑口噬噬，點咧？你今次好開心啦，拍下膊頭，我係啊。 咁咯，一完全系票大票长 咁先。其实我觉得泛民今次赢嘅系赢个团结咯。 嗯， 你喺所谓叫我讲一样嘢， 相对嘅。 你睇成个泛民咧，即系由雨伞运动开始咧，其实已经不断喺度捉紧鬼啊！诶，呢个系咪鬼嚟嘅？喂，何俊仁会唔会转态？喂，黄毓民又点样炒锅呢件事？ 呢个捉鬼呢样嘢咧，我有时系百思不得其解。 嗱，老实讲， 今次都有人喺度捉鬼啊！ 系咯，个何西兰啊，捉 呢样嘢我真系 完咗，啲人第一时间就喺度捉鬼啦。 最后个禁制又点啫？真系 可能都系同阿田少嘅讲法都系一样，啫都系个字啫，系咪先啊？咁 嗱，立此全照，我讲法系我唔知呢个人系鬼啊，定还是贼？我嘅心目中咧，就无论是鬼啊，定或者贼咧，我都唔能够喺佢身边做嘢嘅，因为我会好认得呢啲人，因为我好怕呢啲人突然间包咗余慧玲我输波，所以我唔会用一个捉鬼嘅心态去睇何秀兰呢个人。但你话呢同佢合作呢真係要好小心。你话你 咁你有权咁做 嘅。有几多人係嘥过几多时间，即係其实太多人去讲哇何秀兰点解最后一个禁制啊，喂你又冇得唔怀疑喎、啊、阿姐佢前面有四个制禁得嘅就係禁白再禁个红。 唔系佢攞两个遮遮住。 佢点搵两个遮遮住个制㗎啦。点解你唔揿啫？你话唔系，我谂多五分钟先揿。 哦， 算罢啦，你实有一个人系最后揿掣嘅，无论嗰个系边个，一大嚿你又话佢系鬼，而家何俊仁你又话佢系鬼，而家黄碧云你又话佢蠢， 所以 我系觉得冇必要咁 做。所以我唔用呢一个角度去睇。 你都系千钧嗰几秒钟啫嘛。 但系可喜嘅系咩嘢呢？我哋今次原来冇人闹过阿于郁敏先生喎，系嘛？我哋冇人闹过阿 YM， 成件事啊，勾出晒冇人攻击阿 YM。 我觉得个个都要， 个个人都觉得唔系呢个人会转态嘅，甚至乎是仲街。你要知啊，你要知啊，鸡仔兰一就一 炸都系。 佢要点人数嘅时候啊，足足有三四个人提住佢啊，善仲佳系其中一个啊。你知唔知几多人要俾翻个 credit 啊？善用佳，哇！善用佳好嘢， 第一个啊， 揿住鸡仔栏啦，等佢唔好，等佢唔好点人数。 拧转面，点乜嘢啊？ 跟住大嚿就妖咁样系嘛？ 乜点子妖啊？ 总之咧，我系 录咗音噶，慢啲。 我好多谢今次我哋嘅议员系冇令到我哋。 跟住阿郭维亨就一脚射啦，主席。 我就 呢个系香港 要投票咯。 即系呢个系一个真系里程碑嚟嘅， 即系哇 set 得好好啊！呢个， 我系觉得即系呢个团结有紧要， 呢波入得真系靓。 同埋就系话，即系拆咗呢一铺之后咧，所有泛民跟住落嚟嗰两日，即系一系咧就笑你无端白事行咗出去，一系咧就笑点解有人包月围，一系就笑你建制派九啊九骨，一系就笑你等唔等埋发叔咧，系嘛？就算呢边最叻都系笑一个人啫，就系笑何秀兰。即系我觉得个团结咧系前所未有咁团结。即系我觉得 系嘅，通常我哋都系为咗有大家有一个咁戆居嘅敌人，先至会团结嘅啫。 我会觉得即系今次即系， 都系怕 嗰边班人 七嘅 换翻嚟嘅 return 就系话，你话如果泛民即系去到而家，即系而家或者去到2016又或者今年年尾选举都好啦，哇，真系有嗰份团结。喂，呢件事啊，dirty job 嚟嘅，不如啲用武嗰啲做啲啦，不如你去冲下啦。嗱，好啊，好坦白讲，你问我。剛才你俾我睇嗰張相，你係咪應該搵啲廢青走去對下啲藍絲呢？你問我啊，你問我一千次。 太早啦， 唔係啲廢青唔使返學，佢唔使做嘢㗎嘛。你問我啊，你問我啊，你唔理啦，呢啲嘢梗係最好搵啲廢青做啦，係咪？咁啲廢青搞掂完之後啦，沖完班藍絲啦，大家咪收工囉，係咪？等啲真係要返工嘅人嚟到，可能有嗰啲可能係學生啊，咁夜晚學聯搞個什麼晚會係咪？大家支持佢要支持。 冇啦，晚會都 cancel 埋。 即係咁講啦，係咪？你哋唔係個滾動晚會咁樣。又冇人啊嘛。 取消咗啊。 就 係。唔係因為音響貴好似。 咁都讲出啊！ 我系咪真系都几？ 你出声啊！你问阿长毛办事处借个 number， 借支麦啊！ 唔系真系好劲噶，嗰日嗰个音响。 打俾萧生啊！ 萧生， 萧生 食客字面啊？ 吓，唔系啊，打俾萧生。 喂，唔系萧生有啲粽俾我啊！你食咗啊？ 好啊，唔该，打俾你添。 唉 ，sorry， 过端唔住 ，I'm so sorry， 多谢萧生， 吓，多谢萧生先。喂，呢啲嘢啊，你藉口嚟啫，即系简单嚟讲咧，呢件事因为太过大光子，大家觉得佢会否决，根本啲议题系炒唔热。第二就系话，喂，去到系嘛面对面咁样，一啲又支持学生，一啲又要退联，一啲又拆大台。哎，好彩啊，呢排拆大团，唔系拆大台啲人从来冇夹个头出嚟啊，系嘛？喂，系咪几团结啊？系咪几好啊？即系如果泛民能够维持呢种风气，系嘛？去到选举之前，选举又冇得讲啦，一定系你死我活噶啦，系嘛？咁但系我谂，即系你话我系建制派，最惊你啲泛民就系咁咯。 亦都要系咧，呢样嘢系咪可以咧？就一鼓作气，将呢一个咁样嘅一个，即系嗰个 spirit 即系带到落去。唔好话明年啦，即系今年起码个区议会选举嗰度，呢、這个我觉得其实都几关 键。喂，成系啊，即系啱啱又知道咧，即系大概区议会咧系400多个区嘅事，咁有人选咧，即系有竞争性嘅选举都系讲200多嘅啫。 冇错， 即系其实有200个选区咧，即系建制派系会自动当选。 即系如果呢样嘢系俾大家一个强心针，我佢希望就显示出咧，就系有更加多人愿意走出嚟选咯。因为而家问题就唔够人选啫嘛，吓。 第二就系话，即系你所谓。嗰班學生本土學生係咪叫青年新政啊？ 係啊， 總之班散兵啦、 啊。你班散兵其實就應該去選下啲建制派，你即係即老實講，走去搞得煩冇意思。 係啊，喂，而家就票債票償咧最好時機㗎啦！你真係搞佢哋分分鐘咧，就算你嘅你嗰個主張溫和少少，你分分鐘咧都攞到好多票翻。 嗱，當然我要戴翻個頭盔先啦，係咪？在下2011年都追擊過民主黨啦。咁你話真係呢一刻你諗翻轉頭，嗰、那個係一個所謂叫。其实选得嘅去即系去得选嘅人咧，其实个心目中都知自己喺度做乜嘢，唔系炮灰。其实你系真系为咗人民力量试票啊嘛。咁但系问题就系话，而家你需唔需要个政团行出嚟要搞个咁大 campaign 嘅试票咧？咁我唔系睇得到啦，系嘛？咁如果有政团真系行出嚟，我有班散兵部队2016谂住选大嘅，系嘛？要走去啲泛民嘅重票区嗰度，喂，同你个地区装个选下先。咁老实讲。亦都冇话摸得好同唔好系嘛，我自己都做过啲咁嘅嘢，只不过就系话老实讲，即系人民力量嗰次嘅行动就系证明咗就系话你咪就系得咁多票。当然你话系咪真系对个选举嘅大局有影响？其实我真系觉得唔会大影响嘅。 但我 okay, 我梗系希望就系佢哋会走去针对翻建制嗰班啦。 咁啊，呢、 啊這 个世界 先啦， 系 咪先啦？ 咁系我明白，我都想吓，但系呢个世界边有咁简单咧？真系真系冇计， 受者快。 但系老实讲，我觉得真系如果有得拣嘅话，你不如同个建制建你其实横掂要试票，点解你唔去建制票？即系你唔喺冇泛民嘅区去试下票咯。即系你系咪一定要喺个泛民嗰度区试票你先等于咩咧？因为其实老实讲，都系叫本土票源咧，其实同主流泛民嘅票源其实冇乜重叠嘅。你又要勇武系嘛？我又要温和，点解我支持温和嗰啲人突然间会支持呢勇武咧？唔通噶嘛？ 我觉得你勇武又好，温和又好。如果你走去一啲系即系唔系话直接同泛民去竞争嘅话咧，其实一定好多人会撑你嘅。其实，因为而家你打紧建制，除非你话你真系用一啲真系啊，即系勇武到咧，就系话啊又咩？菠萝嗰啲又帮你唔到啦，系咪先？ 同埋呢排吹水又吹开啊，嗰班散兵啊，有7个位嘅数字啊，选举经费啊，系啊， 咁犀利， 系啊， 咁啊有啲惊、啊， 即系偷过，唔系 冇，我又惊， 唔系老实讲，我又唔觉得嗰啲七个位嘅数字你会赢得到啊，方力， 其实 我自己试过啊，你有几多钱嘅都系赢唔到嘅。 你要真系要好勤力去做嘢嘅， 系啦、啊，即系嗱、啊，你睇下当嗱咁就啱啦。系嘛？ 系啊！ 朝早晨操系嘛？ 好眼瞓嘅， 每年 佢啊真系好犀利。 每逢礼拜六日，成日就企喺街嗰度，逢亲啲咩母亲节啊、父亲节啊，走落去。 哇耶！ 哎呀，真系辛苦你。 再哥再母咁样样， 呢啲咧即系区选系咁搞。 风雨同路啊！ 所以真系啊， 系唔容易咯。 你真系选区选咧，你纯粹落去推销你嘅政治理念咧，系真系唔 work 噶。真系嘅，即系当然你话你都要去试，咁我乐观其成，咁你咪去试下咯。咁话唔定你试完之后，你会有第二个论述出咗嚟，有第二个理解咧。咁但系问题就系话，唉、哎，真系呢件事真系实在太难做。与其我觉得，即系点讲啊？你做你嘅 campaign， 我做 campaign， 咁不如就夹埋做一个好啲嘅 campaign。而我觉得老实讲，民主党系时候要改革一下，即系所谓叫。点为之叫协调一个民主派去参选，其实都系时候要检讨一下咯。 所以我好赞成杨岳桥出选， 系嘛？ 佢一定啦，而家去紧马咧，应该系嘛？ 真系 今日影相嗰张相，唔知系最近啊，定系真系有张话影相准备出发啊嘛？张 有影流咁樣張相啦， 唔係 應該唔係啊，唔係今日嘅， 唔係今日嘅， 係咯，冇咁明顯啫，應該係。 咁啊，佢哋咪合俾個俾個 淨係好奇怪 年青嘅事咯。 突然間，突然間有個人 WhatsApp 我，啊，湯哥啊，辭立法會議員啊！我係咩？唔係，頭先開咗記者招待會，話佢唔做，即係退黨啫。啊，佢講完唔夠三分鐘，即刻 now 嗰啲咩 push notification， 即刻話唔係，呢有辭埋職。哦，咁犀利！ 唔係佢之後早就 send out 咗嗰段嘢， 係啊， 俾啲自黨友。 其實佢呢樣嘢去做 沙洲開記招， 坦白講，佢呢一樣嘢算係做得幾漂亮㗎啦。即係起碼佢辭職嗰下，你話淨係你淨係退黨而唔辭職。就爭一皮，但係如果佢辭埋職咧，起碼呢個係都係有相當嘅勇氣嘅，有個政治勇氣。 唔係你你問我，你如果當佢一個泛民，我又係覺得好驚，你明唔明啊？因為你好明顯知佢嘅 mentality 同其他公民黨嘅人係好唔同噶嘛。因為你睇佢今日嗰篇退黨宣言，其實佢話成個月之前已經準備好噶啦，係嘛？佢講得好清楚，其實佢係要尋求一啲所謂叫唔理政治嘅香港中間派，啊，要有一個 增加溝通同北京， 係啦，即係要有一個執政黨嘅 mentality 去同北京增加溝通。喂，呢個成個公民黨係咪一件咁嘅事先？我啊，即係 sorry， 我真係睇唔出。 正如上個禮拜我哋都講阿 Alan 啦，佢都要本土啦，加入呢、這個。 係啊，咁你即係老實講，即係當你係泛民，但係你喺泛民呢邊一個咁大嘅政黨，而你嘅 mentality 係咁唔同嘅話咧，你又冇辦法叫人唔防你嘅。即係當你要投票嘅時候就喂，你個票究竟係咪烏旺博先？究竟你係咪公民黨烏旺博先？如果你唔係嘅話，你係咪真係會你自己嘅投票推行仲同公民黨唔同先？ 或者咁講啦，即係我覺得泛民入邊咧有啲即係認真去講咧，其實有啲想法同佢接近嘅，其實都有嘅，都有啲嘅。咁但係咧。有 知啦， 大問題咧，但有啲咧就係做即做出嚟做得好醜樣咯，即係黃成志咧，即係做得特別醜樣啊，特別核突，仲醜樣過。 你話明嗰啲都係噶，同埋阿施永青做組嗰個 係啦，即係有啲可能都係比較即係叫做所謂嘅溫和啦。咁但係即係我覺得湯 家 湯渣華湯，即係我哋啲由於佢 S C 咧，我叫佢嘅時候，我都有時都係 Mr. 湯嘅啫。咁咧。咁啊，阿汤生咧就俾人哋其实一个比较反感就系佢好俾人起码感觉就系佢经常咧就系将个矛头指向佢自己嘅 朋友， 嗯，就去攻击翻一啲泛民嘅人。比如呢样嘢其实系我觉得反而系令到点解大家对佢有好 喂，但学佢话斋系其他啲人自己行歪咗啫， 系啊， 佢一路都系咁样谂噶，嗱，地方都系咁谂噶， 老实讲。 是你哋 spin 到远晒啫。 民主党啊，你哋嘅党友啊，欧轩先生咧，今次系企错边噶啦。你知唔知好高调咁啊？诶、哎，汤家华正人渣嚟嘅，点点点。嗱，老实讲，即系当汤家华揽咗只脚过去，佢觉即系我觉得佢系建制派咧，我又唔觉得佢特别衰噶，系嘛？即系大家政见唔同，我攻击你，你攻击我，梗噶啦。起码我唔使成日数住我泛民而家有几多票，系嘛？汤家华嗰票究竟会投自己？嗰票我唔使计噶啦嘛，如果我要搞，即系我如果我再要揾票，我就唔会揾你汤生嗰票啦嘛。即系就算哦 ，OK， 我 lobby 到你，你支持我 ，very good， 我 lobby 唔到你，你咪继续投建制派嗰票咯，冇问题啦。咁所以我觉得佢名正言顺咗个建制派咧，反为大家最对佢有更加多 respect 噶。 咪可以曾玉成咁啫嘛，即系如果你将佢 系啦系啦 当喺建制嚟睇嘅话咧，你就会觉得 好人嚟嘅。 喺建制嚟讲，佢都算系开明 嘅 咁样。 你唔系揾个崔根嚟同佢比系嘛？系嘛？你唔系揾个阿蒋丽 喂，喺呢个角度嚟讲，如果佢真系即系打正旗号，我系属于系比较建制嘅话咧，其实佢真系可以做领导。 但系佢今日 喺建制入边，边有啲咁样嘅 caliber 嘅人啦？ 嗱，呢一样嘢 系咪先？ 呢一样嘢当然系 曾玉成又唔会走出嚟选噶啦。 林建峰咯， 林建峰， 你醒啦！ 即系嗱，即系我觉得呢一招就梗系光明系食，即系当然呢个时候做啲咁嘅嘢就梗系食正条水啦。你睇你班建制派合烂猪嚟嘅啫。喂，话晒 Mr. Tong 都系一个 SC 系嘛？ 系啊， 喂，大佬有身份， 话晒大佬呢啲好， 喂，佢排咗十名咯，哇，好高添啊 ，seniority 仲 唔系普通嘅 S C 啊，你真系 有身份、有地位、有名誉，喂，佢要孭起条蓝色嘅肩带系嘛？佢话紫色啫，紫色特别勇敢啫，但系摆明个心都系蓝丝嚟噶啦。喂，咁佢系咪一个非常之称职嘅蓝丝咧？系嘛，阿爷，你系可以考虑下呢啲人噶。嗱，转头翻嚟咧，我会讲一样嘢，就讲田北俊嗱。好多人都覺得咧呢一鋪咧，北京係會眷顧田北俊嘅，但我分析啱啱相反。轉頭翻嚟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Club. 左右中间，拳拳都用，只问是非，不问立场。